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everyone,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 Hello listeners, welcome to another session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My name is Scott, and let's try Lesson 6 together. 在 Lesson 5中，也就是在我们的第五课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如何描述人物，比如描述一个人他的这个头发呀、眼睛啊、五官等等。啊，我们可以说 The girl is Mary. She has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描述她的穿着。那么在今天的第六课中的 Section A 里面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对人的描述。首先还是走入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Young. Young. 20. 20. Year. Year. Student. Student. First. First.College, college. 13, 13. Second, second. Middle, middle. School, school. Old, old. Woman.Woman, women, women. 在我们描述人的时候呢，啊，首先我们要说这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呢？男人以前我们学过了，是 man, M-A-N. 它的复数形式呢是 men, M-E-N. 那么女人应该怎么说呢 ？Woman, W-O-M-A-N, woman.请朋友们注意，它的复数形式啊是特殊的，应该是 women, W O M E N, women. 在描述人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还要说啊，这个人很年轻，或者是这个人呢上了一些年纪。那么年轻呢是 young, Y O U N G, young, young. 年老的呢则是 old, O L D.Old, young and old. 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小孩啊，他还是个学生。学生呢，则是 student, S T U D E N T, student, student. 如果是中学生呢，则要说 middle school student. 慢慢学 middle, M I D D L E, middle.Middle 是中间的意思，那么学校是 school, S-C-H-O-O-L, school. 连起来就是 middle school, middle school. 一般 middle school 的学生呢，都是从这个13岁到15、6岁。那么13在英文里就是 thirteen, thirteen, T-H-I-R-T-E-E-N, 13. 如果这个学生是在大学呢？大学生是 college student, college, C-O-L-L-E-G-E, college, college, 大学生 college student。一般大学生的年龄呢是从十七八岁，那么一直到二十多岁。二十应该怎么说呢？二十是 twenty, T-W-E-N-T-Y, twenty, 表示年份或者是多少多少岁，我们要说 year, Y-E-A-R, year。这个 ear 的发音啊，跟我们说耳朵的发音是差不太多的啊，不过它的拼写呢是不一样的，应该是 y-e-a-r, ear。说到大学生，有可能他是大学一年级，那么大学一年级的这个第一应该怎么说呢 ？First, F-I-R-S-T, first, first。第一年级或者是一年级，我们就说 first year, first year。二年级呢 ？Second, 我们要用这个序数词 second, S-E-C-O-N-D, second, 第二。Second year 就是第二年或者是第二年级的意思。单词就学到这儿，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来认识两位新的朋友。Tom and Mary， 请听众朋友们认真听，看看这两位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Text Ken Cohen. Tom is a young man. He is 20 this year. He is a student. He is in his first year in college. Mary is his sister.She is 13. She is a student too. But she is not in college. She is a second year student in middle school. 怎么样？您听好了吗？对，这就是对 Tom 和 Mary 的描述。Tom is a young man. 汤姆呢是个年轻人。He's 20 this year. 那么他今年呢20岁了。那么我们说谁谁谁多大年纪了，我们要用 he is 或者是 she is 后面加数字。比如说他12了，我们就要说 he's 12, 他10岁 she's 10. He is a student. 他是一个学生。He is in his first year in college.这句话稍微有一点点难。He is, 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要说 in his first year in college. 他在大学里的一年级在读。再来看看 Mary 是谁。Mary is his sister. 啊，原来 Mary 是汤姆的 sister. She is 13. 那么她呢，刚刚13岁。She is a student too, but she's not in college.他也是个学生，但是呢他却不在大学里面。请朋友们注意这个搭配 ,in college 是在大学里的意思。She is a second year student in middle school. 他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She is a second year student. 在这里呢我们把 second 和 year 连起来，中间呢加一个横线 ,second year 作为二年级，那么来修饰学生这个词，也就是 she is a second year student in middle school. 怎么样 ?Tom 和 Mary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您清楚了吗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欢迎进入句型的学习。 How old is your brother? He's 9 years old. Is the man very young? No, he isn't. He's old. 当我们问到谁谁谁有多大了，多大年纪，应该用 how old 来提问。How old?How old? 那么如果我们说你哥哥多大了呢，就应该是 How old is your brother? How old 后面加是动词，然后加名词。 How old is your brother? 说他九岁了，我们可以直接说 his 后面加数字，比如 he's nine。或者呢，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说全了，那就应该是 he's 9 years old。He's 9 years old。在后面呢，我们加了这个 is 表示岁数 ，9 years 九岁。所以呢，说他九岁，两种方法。第一，我们可以说 he's nine， 或者是 he's 9 years old。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对这个人呐、继续来提问。比如，有的人呐、在照片上看不出来是这个多大岁数，那么我们就可以问 ：Is the man very young？Is the man very young? 回答说 Oh no, he isn't. He's old. 不，他可不年轻了。他已经这个有点上岁数了。He's old. 所以呢，也可以用这个一般疑问句的形式来提问，也就是 Is the man very young? 把 is 放在句首，后面加 the man， 然后呢是形容词 very young。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学过的这两组句型呢来做一个练习，比如我们先来问一下说啊，你的姐姐有多大了，我们就要问 How old is your sister? How old is your sister? 回答呢，假如说她已经23岁了，您就要说She is 23 years old， 或者是简单的就说She is 23. 假如看到照片上一位女士，你也可以问 Is the woman very young? Is the woman very young? 回答可以说 No, she isn't. She's old. 这位女士可能会不太高兴。好了，现在呢，让我们跟着节奏把句型再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How old is your brother? He's 9 years old. How old is your sister?She's 11 years old. How old is your brother? He's 9 years old. How old is your sister? She's 11 years old. Is Tom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No, he isn't.He's a college student. Is Tom in his second year? No, he isn't. He's in his first year. Is Tom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No, he isn't. He's a college student. Is Tom in his second year? No, he isn't. He's in his first year. 接下来呢，请朋友们听一听今天学过的内容在真实的场景中是如何运用的。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来到朋友家里做客，这不，他们正聊天呢。 Here's your coffee, Scotty. Thanks. Scotty, do you have any brothers or sisters? I've got one brother and one sister. How old is your brother? He's 19 years old. Is he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No, he isn't. He's a college student. What about your sister? How old is she? She's 25 years old. Is she a college student too? No, she isn't. She works in a company. 在刚才我们的这个学习中呢，我们继续学习了描述人物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就让我来考一考大家，看看大家能不能用今天我们学过的一些说法来回答我的问题。 Now you have a go. Question number one.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回答的时候，您一定要用 I am 或者是 I'm 后面加自己的年龄。 Question two. How old is your brother? 如果您没有兄弟姐妹呢，就假设有一个，假设一个答案给我吧。 How old is your brother?Question 3. How old is your sister? How old is your sister? Question 4. How old are your parents? How old are your parents? 回答的时候呢，您可以分着回答，可以说 My father is, my mother is, 等等。好，第五个问题。 How old is your teacher?How old is your teacher? Number 6. How old am I? How old am I? 我多大岁数了呢？ Julia 多大岁数了呢？你能猜出来吗？好，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我刚才问的这组句子里啊，我试着用了不同的这个适动词来提问，比如说 How old are you? 你多大了？ How old is your teacher? 你的老师多大了？How old are your parents? 你的父母多大了？分别用了 is, are 等等。那么在最后呢，我还用了 How old am I? 我多大？你来猜一猜 Am I? 那么用了这个我，也就是第一人称单数 am 这个形式。在回答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人称和相应的适动词的变化。好，在考考你的第二个环节里呢，我想请大家来翻译几个句子。Mary 是大学生吗？ 不，他是中学生。 他是一年级学生吗？ 不，他是二年级的学生。 大家可以口头的这个来回答，也可以呢记下来啊，用笔头来回答。如果朋友们能够把这些句子记下来呢，最好是能够把它的英文写下来，随同您的作业一块儿寄给我们。说到作业呀，我想这个今天我们的作业呢变换一下，由我呢根据课文来给大家提出一些问题，请朋友们呢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写下来，并且寄给我们。准备好了吗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我来给大家几个问题，请大家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课文来做出回答。 Question 1. Is Tom an old man? Is Tom an old man? How old is Tom? How old is Tom? What is he? What is he? 第二组 Who is Mary? Who is Mary? How old is she? How old is she? What is she? What is she? 好，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朋友们可以写下来并且寄给我们。 Alright,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againWell,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Listeners, one more time. We're at the end of a section. Time to go home. Bye-bye. See you next time for another lesson of Teach Yourself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